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二十章，上文我哋讲到小红就幻化成婷婷咁嘅样，咁啊诈家衣跟阿宝少入咗佢间屋里边，谂住趁机就将宝少屋企啲古董啊抛落嚟俾文才同秋生，点知啊事情败露，原来宝少咧一早就俾宝老师啊准备咗道符，咁啊正当危急之际，九叔亦都顺路过咗嚟，咁啊被兜口兜面闹佢纵容徒弟去呃神骗鬼啦，激到九叔咩咁啦？咁翻到去四合院咧，就见到已经受伤嘅小红同埋佢盲中人嘅娘亲，九叔个不由分说。就话咗俾小红嘅娘亲知，小红其实已经死咗啦。两个阴阳相隔，小红老羞成怒，出手同九叔碾过啦。咁小红嗰边系九叔对手嘅，但系发起浪礼上嚟啊，正所谓好佬啊怕烂佬，烂佬啊怕泼妇。小红而家就成个泼妇一样，即使身代受咗伤，仍然不顾一切咁样向九叔攻咗过去啦。九叔个生平咁大个都未俾人话过佢纵容徒弟呃神骗鬼，又话佢串通啲鬼物嚟到呃钱噶。一时间自尊心啦、荣辱感啦、耻辱感啦，急火攻心，心中一口闷气全部洒咗小红身上。只见到小红双肘向九叔攻咗过嚟，九叔一揈手中个红线，连住个罗庚一撬，连随成只鬼拉咗过嚟。文才一见到。咁落去又唔系路啦，成个人就拦咗九叔前面。 师傅，你听我哋解释啊！ 你行开。 九叔个边个都冇面俾啊！一甩开条红线，左手向文才一揽，成个将文才推开，继而将小红继续拉过嚟啦。文才扑喺隔篱，谂都唔谂啊，成个人就撞咗喺九叔嗰度，双手将条红线一揽一掹，啪咁一声，成条红线就断咗啦。小红一甩身啫，一扑一碌咁就碌咗墙角边。文才啱啱想揽住阿九叔噶啦，九叔一望佢： 你个衰仔，行开！ 右手一拱，砰一声就将文才拱咗墙边，同时喺怀里边一摸，就掹出咗嗰把短柄嘅铜钱剑。而小红一碌开啫，见到九叔冲过嚟，两只手一环一抱，即刻分咗两个身。九叔一见到。仲识变化添，仲唔系你嘅死八婆喺度勾引我啲徒弟做坏事？随即嘅制起铜钱剑，右手往眉心一指，大喝一声： 去！ 点知铜钱剑一刺出啫，另一个鬼影就即刻消失。而小红嘅真身向前一飙，就飙咗九叔面前，双掌一拍，嘣咁一声就将九叔打飞咗。九叔嘅成个人弹咗喺条柱上边， 扑你个该死八婆！仲敢还拖， 啱啱捉住腰企起身啫。文才同秋生两个人一扑就夹住小红啦。 冇打啦，快啲走啦，师傅真系会收你噶。 系咯，快啲走啦。 小红理都唔理啊，望住九叔。 你身为一个道士，应该为民请命，点解你要咁残忍嘅？ 不讲啊有自可，一讲啊把几火。九叔连痛都唔顾得啦。一个鲤鱼打挺，啪咁样起翻身，两只手已经多咗两道黄符啦。 妖孽，你仲敢闹我？ 随即嘅双手一翻，口中嘅念念有词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，大镬啦！两个人向住九叔嘅冲过去，文才一下就攞住九叔嘅手， 师傅唔好用三昧真火烧佢啊！佢真系会永不超生噶。 秋生喺隔篱边讲啦。 是啊，师傅，你都讲啦，得饶人处。 难开。 九叔个不由分说，双掌一分，文才同秋生即时弹歪两边。只见九叔眼神一諗，右手个黄符一下竖起，啪一声，即刻冒出两道火焰。随即九叔左手一翻，大喝一声：三昧真火！左手两道黄符呢，好似劈萝卜咁啊！就向右手两道黄符火焰系咁一揈，两道黄符好似火箭咁啊飞咗小红嗰度。文才一见到， 小红快啲走啊！ 小红理都唔理啊，好似飞蛾扑火咁样，直接对住九叔撞咗过去啦。三昧真火唔系讲笑噶嘛， 只见到小红一掂到三尾真火嘅火柱啫，成个人辣着晒，本身已经受咗伤嘅灵体被三尾真火烧到奄奄一息，秋生见到就想随件衫水扑啦。只见九叔左手向前一划，一道红线划过咗王府，随即红线亦都黐上火焰，好似一条火锁链咁样，一下就飞咗小红嗰度，直线就捆咗喺小红嘅身上。而三尾真火因为有咗呢条红线嘅捆绑，越烧就越烈。文才一见到成个人就急啦，师傅都未嚟得切嗌啫，成个人就向住九叔一扑，将九叔成个就扑咗地下里边，跟手啊右手一拧，将红线一掹就掹断咗。秋生啊连锤攞件衫帮小红扑熄身上面啲火啦，小红已经被烧到人唔似人，系直接鬼都唔似鬼啦，成个灵体若隐就若现，撑啲就魂飞魄散咁仔啦。九叔一翻身，一拱拱开文才，衰仔，我而家喺度降服紧妖物，你再喺度左头左势啊！文才话都唔讲，一个碌地沙就碌咗喺萧红身边。正喺呢个时候啫，九叔右手个王符又一次制起，啪一声，三昧真火又一次燃起。只见九叔喺腰间又揞咗三道王符出嚟，连住右手嗰两道王符咧，一齐燃烧咗起身。随即嘅九叔右手剑指一舞，两只手指好似瞄准器咁样对住个火焰，直指住小红，准备好似喷火器咁又喷过去啦。文才成个人就拦咗喺小红面前，一味哀求住：师傅，师傅！九叔啊，刮实文才，一步一步就行过去。衰仔，究竟行唔行开？文才讲。师父，今次是在我们不对，够了，不要再来了。如果不是呢，我。你怎么想动我啊？ 文才说了。 是啊，如果再是这样，师父，我动你的。你这样？ 一边讲着，九叔一步一步逼紧过来了。文才见到九叔行过嚟啫，成个人向前一懒，九叔啊绕过佢行去左边，佢啊懒过左边，九叔啊绕过行过右边，佢啊懒住右边，九叔啊刮实文才讲啦， 唔好要我讲多次啊，师傅真系啊，冇过嚟啊，你真系懒开，唔系嚟，师傅再嚟咧，我就 一边讲。两只拳头扬起身，好似想开拖咁。九叔一路望住文才个样， 好啊，咁你又试下衰仔。嗱，你唔好逼我啊，师傅。屌！ 九叔沉声一喝，一巴就打落文才只手度。文才自然反应，左手俾九叔一冚低，右拳一出，嘣咁一下，一拳就中咗落九叔个肚腩度。九叔啊，估唔到文才竟然真系出手，一个唔系以中咗拳，王符啊甩手，三味真火熄啦，成个人啊倒腾咗三步，揞住个肚一跪低，咁样黄胆水差想呕，但喺徒弟面前啊唔想失威啊，夹硬咕咁啊吞咗落去，哇，系咪好核突咧？九叔啊合埋个口，谷到成面都红晒，攞只手举起身指住文才。话都讲唔出，梗系啦，一讲嘢就呕出嚟噶啦嘛。文才望住九叔，死咯，真系出手打咗师傅添。米仔，老喺度暂定道德制高点先，跟住口窒窒咁讲， 你分清红皂白，毫无恻隐之心，你接点做人师傅？你话我都系咩话？ 九叔揞住个肚，一企咗起身，企都企唔稳咁仔啊！秋生行过嚟，一下就扶住九叔，望望文才，哇！文才哥，使唔使玩咁大啊？啱啱想讲啊，阿师傅唔好劳气。只见九叔咬到只牙，咔咔声， 好，我冇你呢种徒弟。秋生， 师傅， 我哋走。 去边啊？师傅咁夜， 翻二庄，离开呢个伤心地。 犯二宗，走。 丑生一路扶住九叔，一边就喺度呵住九叔个背脊问啦： 啊，师傅，你系伤心定系伤神啊？ 九叔个拧转头刮实秋生： 伤心啊，走。 文才望住九叔同埋秋生，成个人企喺度唔识喐噶。望望身边嘅小红，见到小红嘅灵体已经系若隐若现咁，面青口唇白，连个鬼样都好睇过佢，咁啊唔忍心走啦。望住秋生同埋师傅，又望望小红，唉，都唔知点算好，讲又唔系，行又唔系，咔咁一声，淅沥沙啦，淅沥沙啦咁样，天落起暴雨啦。文才一路望住远去嘅九叔同秋生，一边就扶起咗瞓喺地下嘅小红，将小红扶喺屋檐边。 你唞唞一唞先，虽然我都唔知鬼啊，我可唔可以淋淋雨嘅？ 一边讲住，只眼仲系咁瞄住师傅嗰边，睇下师傅会唔会拧翻转头啦。而九叔咧，头都唔拧，大踏步真系走啦。啱啱啊行出四合院大门啫，见到咁大雨，抽身啊拦住九叔讲啦。 啊，师傅啊，咁 Q 大雨，不如我哋都系入去啊，叹杯热茶，咁你淋亲又唔好嘛。 呸，要你去你自己去。 咁啊，啱啱拧转头想走啫，见到真系大雨到不得了，又冇带遮，一边揞住个肚，一边又踱咗去门边个石凳嗰度，一屎忽坐低喺度发闷气啦。秋生啊，望望里边，见到文才。死你去仲唔追出嚟，你知师傅几小气㗎啦，唔搞错啊。一边行去九叔嗰边。 啊，师傅啊，你热唔热啊？我帮你泼泼扇啊，下火啊。 九叔啊掘住佢， 你热唔够冻啊？ 吓，唔係。 我话你知，你呢世做人徒弟好啦，千祈冇人做人师傅。 点解师傅？ 点解你睇唔到咩？辛辛苦苦教识徒弟，反过嚟就丙师傅。 咁啊真嘅。阿文才太过分，点可以打师傅嘅呢？系咪？ 你讲得出咁嘅话，咁我点到啲安慰嘅？ 一边讲，九叔揞咗支烟枪出嚟，点起支旱烟就绝啦。臭生啊，何许人也？一听到师傅咁讲。一望望里面，再望望九叔，好似有啲机啦噃，松咗口啦噃，随即嘅两步行上去讲啦。师傅，我成日都同文才讲噶啦，嗱，无论师傅点样自私自利、横蛮无理、铁石心肠、心狠手辣、狼心狗肺，九叔一听，慢慢啊斜眼望望秋生，秋生啊讲啦，嗱，点都好。都是师傅嚟嘛，圣人都有错啦， 何况是师傅。 九叔啊望望秋生，咁咁岌头。嗱，我哋做徒弟嘅呢，就要提醒佢，忠告佢。咁如果佢唔听咯， 唔听咁又点啊？ 唉，咁啊只能够心存尊敬， 然之后咬牙切齿，上中下用力咁嚼佢咯。 九叔一听到霎一声就起身，礼手一曲就曲在秋生的头度啦。 你即系话文才打得我啱啦，系咪啊？ 系啊。 咁如果换系你咧， 我都可能照丙噶。 照丙？ 九叔啊，揿住秋生一逼，就逼咗墙角嗰边，即系好似人哋抢东咁咧。左手攞住个烟斗，右手向住秋生嘅头一拍。啪一声就拍到梦墙度， 咁你即系话师傅错啦，系咪啊？ 系错到极添啦， 云华 九叔啊，捻起个凤眼锤，兜头啊想磕落去啦。秋生啊，索性眯埋眼， 嗱，师傅我话就讲完噶啦，要丙你随便磕咯，识除咗面啦。 啱啱讲完，个头一歪，就搲开件衫。好似英雄就义咁样，嗱，任你答啦。九叔啊，望住秋生， 唉， 拧拧头就行开咗啦，一路踱住，就慢慢踱咗屋檐嗰度，望住个天， 倾盆大雨，不由得对着个天捻住个拳头讲：天，我错，连我徒弟都话我错。如果我真系有错，你就行过嚟啦。话音刚落啫，啦隆一声，行咗个响雷，抽身个连锤行上去讲啦：喂，师傅，呢啲嘢唔可以乱开玩笑噶、 哦。屌，有咁啱嘅啫。 点知啊，话未讲完啫，一道闪电落嚟，劲哐咁劈中九叔面前嗰粒街砖。九叔个缩脚都缩唔切，望住仲飙紧烟嘅地下，再望望个天， 个天都觉得系我错，我真系错。 秋生啊，望到眼都擎埋，一步步咁行去九叔身边。师傅啊，喂，呢啲嘢唔好乱发誓、啊，如果唔系咧。九叔就冇理佢，一合就合埋只眼，不由得成个人就行出去淋雨。呢场雨啊，浇干，好似个天穿咗个窿咁，噼里啪啦，一滴滴雨点肆无忌惮咁就打咗喺九叔嘅身上面。九叔啊，合埋眼，慢慢咁抬起头，自己啊暗暗沉沉咁讲： 我一生修道，自问为人光正不阿。道士修鬼有唔啱？如果连修鬼都唔啱嘅，要道士嚟做乜嘢？你答我。隆隆隆隆， 天上面传嚟咗一声声嘅闷雷，铃咁隆咁。秋生啊，望住师傅，做乜鬼嘢啊？俾文才打到傻咗啊！喺我面淋雨嘅，连才想跟出去啦。哇！不过咁鬼大雨，除件衫先。咁啊，谂住帮师傅挡雨啦。只见九叔沉吟咗一阵， 讲咗真系冇讲，咪一嚿样。 秋生行上嚟啦，师傅啊，你遮遮先啦、 啊。又唔系遮，你攞件衫嚟挡住有乜用啫？ 咁啊，遮遮都好过冇啊嘛。正所谓聊胜于无，咁啊，遮得几多算几多咯，系咪啊，师傅？九叔突然间只眼一擘，望望秋生。 你讲咩话？ 话、啊、我话咁啊，顶到几多咪算几多咯？九叔突然间望住秋生嘅笑咧， 讲得好啊，咪一嚿样， 我点会一嚿样啊？师傅，你睇啲鱼兜口兜面系咁焚过嚟，我呢咁嘅烂衫顶顶咋，咁冇咁痛噶嘛，咁啊点会一嚿样啊？ 系咯，咪一嚿样。 秋生一边攞住件衫帮师傅挡雨，一边就喺度问啦：喂，师傅啊，咩一嚿样啫？都唔明你讲咩嘅？咁你讲嘢咁奇怪嘅？ 一嚿样咪即系一嚿样咯。 咁啊点同咧？咁做咗嘢好过冇做嘢嘛？挡挡啊，至少都冇咁伤嘛。 咪系咯，咪一嚿样，一嚿样。 秋生见住九叔咁嘅样，头都大埋。自己见到九叔咧，心情大好。咁唔通佢啱啱真系同个天喺度倾紧偈？个天又同佢讲咗乜嘢咧？自己见到九叔一边开怀大笑，一边啊行翻入间四合院里边。秋生啊嗱嗱临跟上去啦，就问啦：喂，师傅，你都未讲清楚，咩一嚿样啫？ 一嚿样咪即系一嚿样咯。 我真系唔明 白、啊。一嚿样。 咁好啦。九叔就好似突然间明白咗啲咩嘢咁，拧转身行翻入四合院咯。咁文才呢边自知濑咗大镬啦，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啦。